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第二節咧就講講梵蒂岡同 中共建交 propose 應該未成事嘅係咪咧？ 未成事嘅，唔係我好中意頭先講係同中共建交，好多人話中梵建交係政治唔正確嘅，係共梵建交，即係梵蒂岡同係中華民國一直建緊交嘅，所以中梵一直建緊交嘅。 先所謂叫申報先，我就永遠對宗教咧一個講法。我唔担保我临死之前唔信，我觉得好 likely 我都会有日信，但就唔系今日。如果我要信呢，唯一一样嘢一系基督教嘅啫，即系 基督信仰， 基督信仰系。咁我讲唔准确系，但系问题，因为我本身细个读基督教学校咧，我系有听过嗰啲古仔，而如果我要拣一个宗教嘅话咧，我都比较偏向地会信嗰样嘢嘅。好啦，而家水哥你讲讲， 我有申报下先，我就本身我就唔系教徒嚟嘅， 而且 我小朋友都唔系 ，OK， 我小朋友好都几叻嘅，佢哋唔使用教徒嗰个身份去考到间天主教学校咯。 OK， 咁开心 都系 OK。 咁啊，嘉宾先生，你使唔使 declare 一下？ 我天主教徒啦，咁就即系虔唔虔诚啊，见仁见智啦。每个礼拜翻圣堂嗰啲啦。 OK， 咁就即系大学期间就有 involve 过少少啲中国教会嘅啲嘅少少嘢，系啦。咁就对中国教会有少部分嘅了解嘅。咁你问我嘅，我 就交俾你。 呢度好兴就有啲嘢叫咩？勇乜派噶？唔系，我系勇臣啊，叫个军派。OK，declare 翻呢个由勇徒派。 你哋唔系全部都系勇上帝嘅啫咩？好简单， 唔系咁我讲翻，因为我自己其实中学系同嗰个修会同陈日君系同一个修会嘅慈幼会嘅，而当时阿陈日君做主教嘅时候，我哋自己都有个哗言嘅，因为我哋嘅即系会组啊，其实就当时就教宗揾个会组个系神父嚟嘅，话喂，不如你升做主教啦，我哋个会组包斯高神父就话我哋唔升，因为我升咗做主教咧，就同啲青年人比较个距离远少少。所以佢唔想咁做，咁所以嗰陣時阿陳日君去接受呢個咁嘅 offer 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咦？點解咁噶？咁後屘理解多啲咧，就發覺原來呢個好勁嘅人物嚟嘅。佢喺做主教之前咧，其實即係講少少陳日君背景啦，其實已經係做過個修會嘅省會長啊之類嘅，跟住已經歸隱田園，翻上大陸靜雞雞教書。系啦，所以其实佢同大陆嘅 connection 系好多嘅一个情况之下，咁嗱，咁而佢系因唔多唔少佢升做主教咧，系因为嗰阵时啱啱97，系啦，咁所以想揾一个做即系熟悉中国大陆嘅教会嘅状况嘅人做主教，即系你可以话教宗系咁谂，咁嗱，好啦，咁先讲少少背景嘅就我自己背景啦，跟住就讲下即系而家有啲 wordings 啊，一啲术语啊，就因为我一阵以下讲合法嘅。意思咧系喺天主教会合法嘅，系啦，即系简单嚟讲就话大陆里面有一啲神职人员啦，我会讲合法嘅神职人员咧，即系话系由一啲教宗由同教宗共用嘅主教安立成为神职人员，我先会叫嗰啲咧做合法嘅，即系话冇经过呢个咁嘅教宗承认嗰啲，我会叫非法噶。咁但系喺大陆嘅政权啱啱倒转噶，因为你唔系外国会认嘅神父，佢就觉得你一个非法嘅人啊，系啦。咁先讲大陆嘅天主教教会咧，就其实佢就话叫三自教会嘅自主自性啦，咁就自立于呢个同呢个梵蒂冈系冇关系嘅，系自己一个嘅。咁而喺里边而家个情况就话，一直咧系有啲叫地上同地下教会嘅。地上我哋就话系 under 一个叫爱国会嘅组织，同埋大陆嘅爱国主教团去叫做管理啦，系啦。咁地下嗰啲咧，其实就系话系我哋嘅合法嘅教会啦。就其实佢哋啲主教都同呢个梵蒂冈即系或者教宗有共用嘅。咁其实而家按立主教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其实系爱国会自己会。即系话，有啲人佢想做主教，而嗰啲人咧，有部分咧，佢静鸡鸡同梵蒂冈去沟通，喂，我佢哋想请我做主教，你 O 唔 OK 啊？咁样，梵蒂冈 OK 咧，佢哋咧 就都会接受爱国会，所以佢有两个身份嘅，佢既系爱国会表面嘅主教，亦都可能系呢个合法嘅主教嚟嘅。神职人员都系嘅，好多人其实有双重身份嘅。咁当然有部分就唔系嘅，即系话爱国会话我要按嗰个做主教，佢冇份梵蒂冈做共用啦，或者再查过，其实佢个信仰上边其实系唔 OK 嘅，系啦。咁今次即系而家讲咧，就系话喺梵蒂冈同呢个中共去有啲建交之前咧，就话喂可唔可以之前就有啲嘢倾咗喺建交嘅情况之下就话嗱建交其实系一个国际关系啊。系啦，咁其实就系话会唔会喺大陆里边嘅主教，即系天主教会会变成就话大家去确认个主教有一个大家一个大家共同嘅一个确定嘅方法。咁好多时候即系好多地方啊，按去定主教嘅时候都会咨询嘅，即系好似梵蒂冈会决定香港教区边个做教区嘅主教啦。咁其实都会睇翻嗰阵时嗰啲政府，喂呢、這个人你哋有冇反对啊？问一问嘅咁样，通常都即系咨询式啦，通常都唔会反对噶。 呢个工作边个做？ 呢、這个梵蒂冈同建交嘅地方会直接去沟通嘅，系啦。咁、通常会做呢啲咁嘅行为先，即系唔会话完全全我系唔理个政权所有嘢嘅，系啦。咁而家就话个即系讲喺建交之前咧，讲就话喂会唔会个雕系打大陆 propose 主教出嚟，俾梵蒂冈有 reject 嘅权利，系啦，就有少调转噶啦。头先就话梵蒂冈拣人。再問客喂你 O 唔 OK， 而家就變成大陸揀人，梵蒂冈 O 唔 OK， 即係其中講一個方案， 即係大家都可以有否決權， 唔係有否決權嗱， 唔係淨係得翻中共可以揀人啊， 中共揀人，梵蒂冈有否決權， 係咯， 係啦， 係啦。中共冇否决权噶，嗱，中共拣得佢就觉得 O K 噶啦，个国会系啦，但系平时就倒转嘅，平时系梵蒂冈拣人，喂，你拣一个，你觉得有冇问题啊？ 佢问中共，而家就想中共就想调转嚟， 系啦，咁嗱，之前记住个形式就系话，中共拣咗啲人，咁嗰啲人会自己问梵蒂冈 O K 嘅，嗱，所以大家唔好觉得其实系有两大势力，上面喺地下，地上教会打晒交嘅，但系通常啦，啲教友好识分嘅。例如佢哋领圣体啊，望弥撒嘅时候咧，就见到，咦？假设有两条队领圣体，一个神父就地上，即系爱国会嘅，同教宗唔 friend 嘅，一个就地下嘅，嗰条队冇人排嘅， 即系地上嗰条冇人排嘅， 冇好少人排，冇人排嘅，系啦、 啊，地下嗰条 梗系有人排啦，因为有时系 嗰、那个系即系视为正宗噶嘛， 系啦，咁。我哋会有啲好嘢有趣嘅情况就系、是，咁我呢啲人可能假设上大陆望弥撒啦，我三九唔识七噶嘛、可能我会走咗去嗰个地上嗰个去排嘅， 因为快啊嘛， 系啦，因为快啊，冇错， 香港人。 咁所以我哋有个 terms 嘅叫做非法而有效。咩叫非法而有效呢？因为理论上嗰个唔系神父，佢捉食个圣体俾你，其实系一个非法噶嘛。咁但系其实系我哋话咩有效就话你领圣体，其实神。即系个神父，即系个道具，一个 tools， 令到嗰嚿系咪圣体嘅就系天主噶嘛？ 系 咁，所以个效果系我去领嗰个神父咧都有效嘅。即系嗰阵时好多时候有啲咁嘅拗撬嘅。咁呢个系中神学上少少嘅嘢啦。咁、好啦，而家好多人争拗个问题就是、喂大陆而家就讲话建交啊，又好之任何之前都话希望有两个主教，而家我哋叫做喺地下教会嘅主教啦，佢哋退休坐命，就揾两个。大陸嘅愛國會主教去做，即係正正式式做咗個教區主教，咁係一個叫做 agreement。而嗰兩個人咧就即係都公開曬啦，話可能有女朋友啊，甚至有仔嘅，係啦。咁就為好多信徒嚟講，喂，大佬，你即係天主教會神父主教都唔可以有小朋友啊！你整件咁嘅嘢出嚟，咁好似唔 OK 喎。即係你完全 係意思係可以結婚，唔可以有小朋友。 其实神职人员即系神父啊，或者主教啦、 啊， 即系喺我哋叫西方教系唔可以结婚嘅、当然唔可以有小朋友。 边啲可以结婚咧？ 咩话？ 边啲可以结婚 咧？唔系神， 唔系 神 职，即系牧师嗰啲。 牧师基督教噶嘛、啊？基督教就自己有啲教会系可以结婚嘅咁。嗱，先讲历史上面先啦。好多人话喂，主教有个仔唔可以结婚嘅，咁点得啊？咁啊？但系其实历史上面有个好威嘅教父咧，叫圣奥斯廷、圣奥斯定咧，可能有人听过啦。佢其实系有个仔。佢之前同妓女唔系妓女一个佢自己女朋友生个仔之后咧，咁佢之后先再归化做神父，所以因为话做神父系冇结过婚嘛，咁佢之前同嗰个女朋友系冇结过婚噶嘛，嗰、那个仲有一个好伟大教父，即系我哋嘅国家叫咩系统神学都嗰人整出嚟嘅，所以你话主教有仔得唔得咧？理论上可以，但系有几个问题就话、是、第一，因为嗰两个咁嘅主教咧，之前系俾教宗判咗系绝罚嘅 excommunication， 即系踢咗出教，简单嚟讲。 你而家要一个人踢咗出教嘅人去返返去，仲要令到个教区 最大嗰个位置， 你先啦，係啦，你諗下嗰个教区嗰啲教友、你老尾大佬，你搵个咁嘅人去 lead 我哋，係好即个即係个 好接受唔到， 好接受唔到嘅，所以一传咗出嚟嘅时候，点解咁大反应就 ？OK， 我知，即係如果教徒身份啦，我知可能你想见教，你想有啲嘢叫做释出善意，叫做让步啦。 嗯， 咁但係你让个咁嘅步出嚟，你都揾得见，唔好咁肉酸出嚟啦。 即係人选问题， 人选一定系一个问题嚟。呢个样嘢吓， 同埋点解会拣呢个时候咧？因为而家系即系众所周知，喺中国系拆紧十字架、拆教堂、拆咁犀利噶嘛？点解你会喺呢个时候，你仲要再出一个咁大嘅？ 好多人咧就冇分析过啦。呢个就系、是。应该我暂时冇听个人分析，我先讲就系、是、好多人觉得系教会系要人仔，所以同建交。我话傻啦，教会啲钱即系天主教会啲钱唔会 care 人仔啊，钱唔系一个问题。咁系咪中共好想同梵蒂冈建交？我系话唔系， 唔需要啊。 中共唔系，因为佢自己管理得系好好。 嗯， 即系里边嘅嘢有啲教会， 即系你嘅意思，外国会本身已经做得好好， 系啦，所以个问题就点解而家呢个 moment 系冇人去尝试谂呢样嘢？其实咧喺今旧年六月啦，通过咗一个大陆通过宗教法案嘅，喺二月正式 execute 嘅，咁其中有几个好大影响，包括话家庭教会，佢话喂，你如果租个场地俾宗教活动而冇事先申请嘅时候，你要负刑责。 嗯， 系啦，咁即系话有时啲宗教聚会啦，喺大陆里边咧就你唔能够传教嘅， 嗯， 系啦，你唔能够传教，即系话嗱，你哋啲人戆居居就教堂，我就同你讲传福音，你街头传福音咧，基本上就犯法嘅，甚至喺过咗宗教法例之外咧，而家咧即系啲圣堂啊，系好似啲三级片电影院咁啊，贴咗个牌，非十八岁人士不能来进，即系你觉得系好可笑啊呢件事，咁好啦。咁產生咗個問題就係咩呢？就咁究竟點解會咁急建交呢？其實我自己去分析估計呀，係因為個新宗教法係令到嗰件事比較敏感。我想問即係兩位問一個問題呀，嗱，如果你係教會領導層，你可以好堅持原則話我唔會接受中國任何道歉，不過呢教中國嘅政府呢，中共呢就喺內地搞你啲教友，捉更加多人坐監，或者將佢做一啲食刑罰禁固。頭先講家庭教會都閃啊，唔係淨係針對神父，連你信徒喺屋企可能即係互相之間聚會啊，係唔得嘅。因為之前已經有個問題就是、原來教徒係唔能夠去探啲非教徒屋企嘅，因為假設你去探人哋屋企係傳教啊。系啦，直头咁样禁制嘅。OK， 我净系探教友屋企啦，即系倾偈啦。咁而家连教友去探其他教友屋企都唔得，因为我点知你系咪做紧宗教活动啊？你唔申请，其实可以捉噶。所以直头有地下神父，即系嗰啲合法嘅神父嘅，喂，你哋唔好忙嚟晒啦，惊出事啊！叫到教友，即系而家二月一号之后。咁好啦，而家求你问个，你系领导层，你觉得如果喺呢个情况之下？你同中國建交可能令到教徒好受啲啊？定係話你堅持原則，你唔理啲信徒死活，大陸就繼續夾你啲信徒啊？ 我都好受啲喎。你起碼有朋友先啦。 我有，我呢樣我就暫時我又冇乜咩睇法，我暫時 係啦。咁、那個情況就係點解我咁講咧？就話如果你再諗翻下。我哋会成日话啲本土派嘅，你叫啲人讲条好高嘅原则，但系叫啲人去死， 就系嗰样嘢啦。 完全冇揽过下边啲人，你对死我唔会理你咁样，系啊，大家掟砖，掟完砖又你哋自己负翻你嘅责任啦。即系个问题就话、是，你见到大陆啲教友好坚守自己信仰原则，但系因为咁而俾中共继续逼迫。而如果你话你可以合法同中共有沟通嘅时候，你究竟有冇机会喺外交上面划船，令到大家冇咁好，即系好啲咧？因为我净系知道有啲叫做跪低咗嘅基督教教会啊，佢啲信友系冇咁大恶嘅，喺个宗教法之下，但肯定天主教嘅地下教会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同成日都话啲神父被失踪啦。 中共嗰个手段啊嘛，拉一派打一派， 冇错。即系个问题咧，教会领导层嚟讲，究竟佢应该点抉择？我可以话。 我自己好难抉择，即系你如果跪低，其实你污名化，你会俾人哋话你非常之不知所谓啊，所以先会讲啲咁嘅特殊话。但系你唔跪低，你见住里边你嘅信友 一个一个咁样， 皮肉之苦， 系啦，系啦，斗下又少啲，斗下又少啲。 即系我觉得喺外边我哋讲，我哋坚持原则系好容易一件事。 系啊， 系我已经唔讲里边传唔传教问题。 我明白， 喺你见住你里边嗰啲人喺度受紧苦。 你喺中国内地嘅时候，你就冇咁大声噶啦。 我明白， 系啦，即系由好多人话，点解呢个教宗会讲呢啲，即系之前大家觉得呢个教宗好似好好咁样，因为突然间好似喺梵蒂冈跪低，但系呢个教宗其实好睇，即系有少少好睇就每个人自己宗教里边究竟承受个苦。系啦，即系如果你话用翻，即系用信仰去第二个角度去讲咧，就话即系耶稣，即系降生成人，佢系死喺十字架，系被污名化死喺十字架，但系佢系为咗救其他人，即系教会有冇勇气去为咗即系承受一个污名， 中国内地嘅信徒而去承受呢个污名，令到佢哋可以冇咁惨。 系啦，而你哋啲人可唔可以谅解呢样嘢？所以我话你维持个信仰系紧要维持个教会本质。 嗯， 系啦，即系而家其实你问我嘅系喺个十字路口，你问我点决定，我系领导层去谂。系啊，我哋成日话我哋唔可以向绑匪妥协啊。系啦，喂大佬，死嗰个唔系你， 冇可以啦。嗰个肉心系你个仔，系你个女嘅时候，咁你点咧？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个角度，好多人冇谂过教会自己去嘅思考。 即系所以，如果嗰啲人个仔咧俾大陆捉咗，话佢吸毒啊，剩啊嗰啲嘢咧，所以而家我哋要即下口德系嘛？ 我觉得系要即下口德，即系我可以话教会系一个即系存在2000多年嘅团体，冇谂过啊。中共就即系为佢嚟讲，中共30多年好短嘅啫， 60多年 嘅 啫。 即系你问我外交手腕啊，谂呢啲嘅智慧，教会会唔会中伏？我又觉得教会唔会中伏，但系教会喺佢衡量过好多层面之间个雕啊，即系好多人话教会做嘅嘢要为良心去做嘅嘢，我觉得你究竟系一个好美丽嘅良心，同人讲一个即系大光环啊，真正大光环啦，真真正正为咗你做咁多样嘢，你为咗啲人好受，究竟系为紧啲咩嘢呢？即系同一道理，你点解我会今日拣梵蒂冈就系，究竟我哋喺香港社会，我哋做紧啲咩嘢？有冇人即系肯为一啲嘢去孭个污名，而为其他人能够活着更加好呢？即系我觉得呢个就反而系。我有冇人可以學習到教會去做呢個咁嘅思考咯？ 因為中國你而家睇到咧，中國其實內地嗰啲咧，我哋淨係睇到面嗰陣，面嗰陣就係話我拆曬啲教堂，我拆你啲十字架。但係中共可以做好多更加我哋鏡頭睇唔到嘅嘢。 冇啊，每個聖堂裝曬 cam 影住你，錄你講每一句説話，針住你之後同你玩。跟住而家即係佢講最大問題，連家庭教會都冇啊，連探喂冇朋友。大佬咁样对你呢样嘢系好恐怖嘅事嚟嘅， 所以头先你叫我拣，其实我都基本上都我完全知道你想讲个重点喺边度，所以我会系咁拣咯， 系啦，咁。即系摆翻嚟香港嘅情况就系，我哋好多时候集中咗喺度鞭挞一啲好原则嘅嘢，我哋冇谂过有时坚持原则，我哋坚持原则，究竟有冇一啲其实 真正付出嘅人？ 系佢都坚持咗真正付出人，其实受紧苦。 即係有啲人咧，你知係佢喺一個安全嘅地方，佢梗係可以即係話好抗爭啊，好即係我話我喺香港，我夠膽噶，我拉個橫額平反六四有咩事啫？叫你喺北京天安門嗰陣時縮曬啦！你有邊個夠膽喺北京天安門嗰度拉條平反六四、啊？ 即係我覺得，我唔會要求人做啲咁 嘅即係我覺得 係， 即 係 我覺得 係 你要諒解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中國入邊係的確係有一班人係喺度受緊苦咯。 嗯， 你唔可以諗得太過矮啲話，總之就係原則就係唔可以變噶啦，原則就係唔可以喐。就係話我哋天主教係唔可以屈服於呢個中共一個人嘅政權底下，因為天父嗰個係皇權嚟嘅啊。佢系唔会屈服嘅，咁但系你系咪要 你个组织上边 都要 睇翻个 现实个环境？你系咪完全唔去救嗰啲人咧？ 即系我觉得我已经唔系谂咧，系即系你梵蒂冈同上边去建交话为咗传教更加大 market 嘅问题。你见到里边有几千万人、千几万人喺度系受紧苦，系啦，你系可以点做咧？ 系啦， 系啦，即系个情况就系、是、即系。再返返香港少就係好多人去鬧喂做乜你班有籌款 DQ 啊籌款淨係你13+3唔理好多抗爭嘅人 都即係喺獄中裏面都可能需要籌款，即係同埋你去鞭撻，你應該諗一樣嘢，如果我拉埋話要同埋其他人籌款，會唔會籌款數字低咗呢？ 嗯， 係啦，好多人唔願意嘅，嗰啲咁唔願意就冇咗㗎喎，係全部都冇曬喎。OK， 咁好啦，而家淨係為少部分籌款啦。咁籌咗款之後，究竟係咪嗰啲人冇理到呢？好多時候口頭上面我哋會話，我哋係即係唔理某部分嘅人啦，即係佢哋話自己承認暴動咁樣去即係因次採咁嘅。但係實際上面好可能係你高調喺 media 上面要做呢樣嘢，但係你實際上面可能你落手落腳要幫手。即係點解我特別講梁家傑？梁家傑之前俾人哋鬧就話，即係話 梁又同埋姚州。 是咁去比较啦、嗯。但个问题係佢係唯一一个前立法会员或者公民党嘅即係仲算党员啦，係帮星火同盟，即係星火同盟係一个帮嗰啲唔係十三加三公民去企街站去叫人哋筹款写信俾佢哋。你要睇返呢样嘢，即係佢个党佢有佢嘅格，佢需要做呢样嘢为个更加抗争版图、嗯、但佢实际上会唔会做呢样嘢，即係我可以话除咗佢之外仲有好多人喺度做緊嘢。但系个问题冇办法，佢把口一定系要好衰格咁样，可能话唔包佢哋喎。因为如果唔系，你系做唔到实际嘅嘢噶嘛。 咁、嗯、我而家想问啦，陈日君条拉系咩咧？ 哦，你如果叫我估范丽江啊， 你估？ 我估，我唔知陈日、okay. ，我唔知范，我唔知内容，所以要估。 O K O K， 即系 你想象， 我想象。呢个狗仲好识做 social media， 好识做嘅嘢，佢净系知道有一个咁嘅性格嘅人，佢一定会将件事大搞。 O K。 系啦，曾经即系第二个即系陈英嘅爱徒啊，阿韩总主教啊，咁、嗯、其实都之前做教会问题，中国教会问题，但系因为即系各种原因咧，被而家大权旁落调咗去呢个雅典啊，冇记错希腊咁样啊，咁、冇做呢样嘢，佢都系做咗好多游说工作。个、问题就系、你唔系有啲咁嘅人出嚟，你唔会 join attention join media。究竟喺呢个情况之下，会唔会令到梵蒂冈同共产党嘅 backing power 大咗咧 ？OK。 即系我觉得，你觉得凡系嗰班人估唔到呢样嘢咩？你而家啲英美、欧美传媒嗰啲不断喺度话陈日君喂哦，话劲咁样，喺度搞分化咁样分裂。而有个之前有个低能嘅总主教就话，觉得大陆系好 OK 嘅，各方面系即系好和谐嘅。今日啱啱五点零钟都再出 news 话，我之前系个言论有啲。即係過火嘅，其實佢有好多問題，佢都冇講到，可能俾人截錄咗出嚟，佢都即係叫做跪咗低啊！即係話大陸 OK 嗰個其中一個主教，咁所以你問我嘅話，教會會唔會冇計呢啲數呢？一個咁大嘅組織政府二千年嘅嘢，我會覺得係有計啲數嘅。咁我就即係好多時候有人就話，好中意講，我唔會隨你拍子起舞，但有時你知道裏面有啲咁嘅即係 操作。 你係一定要除呢個白事起舞，所以我係擁陳日軍牌，所以我係會繼續喺陳日軍一條線。咁如果你唔敢嘅時候，你個 bargaining power 同老公你就冇噶啦。 有啲幾似我哋嗰陣時搞呢個特首選舉嘅時候，我哋都話你唔好一開始就一窩蜂俾曬啲票啊，曾俊華。 我係寫信，我有特登寫咩話、要投胡蘇嘅， 係 係啦，因為投胡蘇唔係胡蘇投阿胡官。 我哋話你要留翻部分嘅票嘅係撐阿胡國興先，因為如果你一開始你已經係自動自覺交曬俾佢咧，你唔會喺曾俊華嗰個見到有個政綱就係話。除非有普選之後，先至會行23條立法。 而且你可以話令到大陸唔會覺得，哇！你曾俊華表面上好似好激，你鬼嚟嘅啲民主派撐 Q 曬你嘅，即係做個印象就話、是，喂，佢其實係都即係都要可能依靠大陸，即係你成個運算就話， 即係幾相似地而家嘅情況就係話，陳玉君做緊嘅嘢就係話要令到佢睇到大陸話，其實呢件事你唔係食硬嘅、哦。佢可能會因為有部分嘅反對聲音而佢到最後可能中途同你停止咗呢個建交呢個行動。 而且咧，佢咁樣撩嘅時候咧，香港天主教教徒咧全部動曬呢只角角，我話俾你聽啊！而家 係啦， 搞好多樣嘢，又搞聯署啦，又搞祈禱會啦，根本係針對曬呢件事。喂，你唔好喐啊！因為大佬，你諗下，如果大陸歸咗邊，香港嘅教會會唔會跟咗大陸外國會條線先？ 系啦， 一跟就我哋又真系扑街噶咯。 系啦， 你一定要撩到咁大件事，所以你可以话点解咁核突嗰两个主教会出到名？如果你唔系咁核突咧，嗰两个主教咧， 香港好多保守天主教徒咧，唔會動起條， 係啊，唔會出曬聲， 唔會出聲，因為有啲好保守，即係其實好唔理陳日君嘅有啲人啦、啊。但係個問題，你而家居然啊話要整個主教，嗰兩個主教絕佛哥有埋細路仔結過婚嘅隨善咁啊，哇，好唔對路喎、啊！你好保守嘅人都會覺得唔對路嘅， 都會覺得太過分啦。 即係呢啲嘢，我可以話我覺得家庭。好聪明嘅呢啲嘢，我继续跟住去拍自己舞啦。 多谢你嘅宝贵意见啊、嗯！即系唔听你讲咁多咧、嗯，我又唔识有咩 comment 嘅。不过咧，你讲完之后，我又明多咗啦、嗯。好多谢你呢位， 我加多句啊，即系就系话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喺呢方面就话喺抨击啊嗰方面，即系讲翻香港嘅政局啊。我哋成日会觉得我哋攞原则去做呢样嘢，我哋要睇清楚究竟你个大局系点样样先。即系你睇到好多时候，陈日君自己都讲嘅话，如果最后教宗安排嘅，佢会收声。即系我哋觉得就系你要系点样个方法去谂一个局，就系争抢最多民众企喺你自己嗰边。而有方法激到佢哋，讲到佢哋最多人系喺一条拉上边。呢样嘢我觉得系系好紧要咯。你系坚守一条共同嘅阵线，而唔系坚守班人喺自己嘅披下里边咯。我哋好多人系觉得我先就令到多啲人喺自己 under 自己，而唔系多啲人企喺一条线上边。我觉得呢个就系、是我哋要向梵蒂冈呢啲咁嘅政治手腕学习。始终我哋都要同一个、同一样嘅组织对抗。 即系呢啲人喺社会运动上边咧，就会被打成一啲出卖香港人嘅人啦、但系如果出，即系如果你话呢啲人系出卖香港咧，咁你讲埋我，讲埋佢，咁啊比较公道少少。 你呢啲叫左教啊！ 我哋系呢个阵线上边，我哋呢几个都系左教。 我哋冇香港买唔到嘅，点买啫？香港买我嘅， 我唔知啦。咁啊，即管尽情攻击啦吓、多谢阿嘉宾先生啊，转头翻嚟第三节。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